全部此生留笔不过 Woo! 呀，爹爹。 忘了 这顺再是送 牛 儿回 送牛儿的啊大弟他是送牛儿回 不了 啊！ 不了。 句你忘不了啊，大姐他的父母句你忘不了， 我脸的很呐、 你到底问什么啊？